深深地爱着你，这片多情的土地，我踏过的路径上，阵阵花香悠郁。我耕耘过的田野上，一层层金黄翠绿，我怎能离开这河茶山鸡，这河茶山鸡。 多情的土地。